会死，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喜不是，我最不忍看你回向我之面，亦就让客情不变，转多眷恋，浮沉浪似人潮，那会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时进时退也好，有雨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愿，流言至此三次不会死，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喜不是。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难，我心就阳光灿烂，不需要交谈，情绪就交换，好温暖、哦、你眼底星光昏暗，我心就夜黑风寒，看情人伤感却不能分担，好慌乱。哦、你最爱我带你去看海，想从现在看未来，再大风浪都会静下来，什么忧愁不能释怀。你最爱我带你去看海，放心依靠就是爱，你的幸福是船我是海，我会送你到未来。 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纸巾盒可以说是每辆车内都必不可少的物品，但是放在哪里却给不少的车主朋友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既要美观方便又要安全不影响驾驶，其实还是挺难的。一般来说，大家都会选择把纸巾盒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比如直接丢在中控台，其实这是很容易滑落的，通常是转一次弯就要辛苦副驾驶捡一次纸巾盒，而且容易阻挡视线，给安全驾驶带来潜在的危险。还有放在手套箱的，这个虽说取用的时候有点麻烦，但只要不是行驶过程中使用，总归来说还算可取。不过占用了手套箱的空间，工具多的车主又要想办法存放工具了。还有卡在遮光板上的，如果是用这个方法，建议放在副驾座的上方，这样驾驶员视线会更好一些。不过车内空间小的放久了会给人产生压迫感，而且给遮阳板增加了负重，长时间的使用会使遮阳板卡簧变松，遮阳板容易下滑。还有直接扔后座的、放在扶手箱的、侧门下方的储物槽，这几种方式很显然都是无奈之举，没有固定的位置放，每次使用都要找一圈，本想图个方便反而落个麻烦了。车舞飞扬温馨提示，最不宜放置的区域就是副驾驶前方中控台的表面。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恍然大悟，这里有气囊，如果万一遇到危险事故气囊弹出，纸巾盒一般都是塑料材质，瞬间弹出或者破碎的伤害力也是蛮大的。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相信大家细想一下自己坐过或开过的车有没有纸巾盒放在这个区域的，往往大家都为了一时的便利忽视了安全问题。 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瞧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天天和地地都在我的心中，虽然也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本是本心痛爱与愁，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流走，曾留下一些温柔。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敲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天天和地地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满十分心痛爱与愁，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